轻轻地起落，我无法猜透。 我是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， 引领。